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又嚟到大军阀嘅时候啦，咁呢就阿土伯呢，咁今日呢就会迟啲先出现，咁呢咁咁今日我哋请到阿杨过嚟啦、 大家好。 咁如果你话大家听过呢、這个谭博嘅节目啊，或者琴日又听呢个决战中环呢，咁阿杨呢已经喺度㗎啦，已经就咁咁除咗阿杨之外有金英啦，咁我循例亦都要呼吁一下啦，嗱其实啦嚟緊我哋距离网聚吓，十一月一号嘅网聚，喂，我哋剩翻喂一个月都冇啊，半个月啫，大佬啊， 系啊， 咁所以未报名嘅朋友咧，咁啊尽快报名啦，咁啊大军阀咧，同埋呢个还看金英啊吓，仲有呢、這个即系谭博嘅节目咧嘅台咧，仲有位嘅，咁如果你大家即系想亲亲啊土伯啊或者系啊谭博嘅话咧，都仲有机会嘅，咁 喂，咁今日想讲啲咩问题先咧？咁据闻啦，即系其实今日咧就呢、這个区议会选举就截止报名 啦，系啦 系啦， 咁啊，即系其实我哋花生台咧，即系已经都有除咗阿昌之外咧，都仲有 阿周新嘅， 阿周新想报名啊，大佬啊，真系呢个真系大镬啊！ 喂，佢嗰个政治联系系咩？启德四邑同乡会 系嘛？咁啊，据闻佢自己就话，即系想呢个解呢啲叫做系建制派嘅票啦。咁但系因为一啲政治嘅计算啦，咁所以就林邓就 要退选啊！ 林阵退选啊，大佬真系咁啊，即系辜负 连三千蚊都攞唔翻咯。 咁辜负唔系， 咁可以退得翻嘅， 可以退得翻嘅咩？ 系啊， 咁啊，辜负咗我哋花生台一众嘅嘅期望。 我仲谂住帮佢做义工添， 系咯？你咪做啲选举经理咩？ 系啊，我谂住我哋倾好咗，本身谂住同佢做义工噶嘛， 做周身背后嘅男人咯。 希望啊，周身即系赢咗个区议会选举之后，再连下一城选埋立法会噶嘛。 就好似黄子锋咁样， 系啦， 咁啊，即系嗱，其实而家即系区议会选举，即系我而家个情况咧，好似仲未大概知道点样样啦。咁但我见到即系今日晏昼咧，嗰个消息就出嚟，就系话咧，即系今年嗰个叫做系自动当选嘅区域啊，咁啊，即系全港咧，即系最多嘅地方咧。咁啊，就係呢个九龙东嘅，尤其系观塘啦。喂，观塘真係犀利喎。 点咧？ 即係有四成嘅人呢都係自动当选喎。 喂，但自动当选嗰啲全部都建制派嚟。 唔系，咁当然係啦。 唔系，但系你睇返转头嗰样嘢就係喂，即係八八年开始啊。到而家喂，其实你见到喂，当年司徒华经营观塘区，即係经营咁多年，今时今日就全部变晒做建制派领地，真係好恐怖。 咁呢个又唔关呢个司徒华事嘅，你全香港都系啦，叫你中共嘅资源一定系大过泛民主派 嘅。观塘做紧司徒华嘅时候咧，观塘区嗰个建制派嘅嗰、那个地区工作已经 系 好扎实噶啦。 咁啦，咁啊，观塘唔系咁一直以嚟都系啦。咁你见到喂，甚至乎你见到阿边个啊？喂，有啲区有啲位可以细集嘅，好似阿陈鉴林咁样样。 陈鉴林， 喂，俾个仔选都得嘅。喂，即系其实你 家业国谦都系啊， 成功需富干啊嘛，呢个香港而家核心价值嚟。 你讲到西区嗰度，观龙楼，即系叶国谦嗰度都系啊，都系佢唔选，然后佢个仔都系咩？ 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嗱，呢排啊，即系有好多人即系闹呢个泛民老人政治啊，咁然之后就举咗一啲即系叫建制派，嗱，你睇下建制派又唔同啦，哇，呢、這个民建联，喂，几早就换届？喂，但系你睇下佢啲建制派嗰啲换届，所谓叫做年轻化，系啲咩货色先，大佬？即系原来系一啲另类嘅一啲世袭制度嚟嘅。 系 咁有啲即系你见到啦，即系陈鉴林又好，系嘛？你头先你讲啊边个啊叶国谦嗰啲又好，喂，甚至乎你见到喂呢啲叫做系乡事会嘅啊边个啊发叔啊个仔啊都继承佢啦。 喂，你所以你话如果讲老人政治咧？即系你咁向往啊，可以即系年青人就上到位咧，咁就唔好做泛民咯。